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4，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回信勉励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3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李克强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7次领导人会议时强调，坚持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推动次区域发展繁荣，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运行总体平稳。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我们的精气神儿》，带您近距离观察生机勃勃的民间体育活动。今天播出《放下锄头打歌去》。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出土文物上万件。 美国一所大学的最新研究显示，去年年底美国已有9000多万人感染新冠。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昨晚以视频方式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晤。请听报道。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15周年，15年来，五国坚持开放包容、平等相待，增进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断探索正确的国与国相处之道。 坚持务实创新、合作共赢、对接发展政策、发挥互补优势，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坚持公平正义、利己达人，支持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国际舞台上一直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五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动金砖合作保持发展势头，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新进展。事实证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金砖合作就能走稳、走实、走远。 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金砖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际秩序演变深刻复杂。面对挑战，金砖国家要展现担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推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我们要推动全球团结抗疫，携手应对疫情，坚持科学溯源，反对政治化、污名化，加强联防联控，促进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研发生产公平分配。我们要推动开放创新增长，助力世界经济平稳复苏，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让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惠及所有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要推动共同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要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我们要坚定信念，加强团结，推动金砖务实合作朝着更高质量方向前进。习近平提出五点倡议。第一，坚持同舟共济，加强公共卫生合作。要拿出应有的政治担当，支持彼此抗疫努力，分享疫情信息，交流抗疫经验。要在疫苗联合研发、合作生产、标准互认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推动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在线上尽快启动。要加强传统医药合作，为抗击疫情提供更多手段。第二，坚持公平可及，加强疫苗国际合作。 中方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和相应技术支持。截止目前，中方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10亿剂疫苗和原液，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我也愿意宣布，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今年中国将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 第三，坚持互利共赢，加强经济合作。要落实好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2025，拓展贸易和投资、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中方倡议举办金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大数据论坛，欢迎新开发银行扩员取得实质进展，期待银行在支持成员发展和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厦门创新基地已经正式启用，欢迎金砖国家政府有关部门和工商界积极参与。第四，坚持公平正义，加强政治安全合作。要巩固金砖战略伙伴关系，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共同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用好外长会晤、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等机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立场协调，发出更多金砖声音。第五，坚持互学互鉴，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中方倡议建立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举办职业技能大赛。中方还将举行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和人文交流论坛，开设5国媒体线上培训班。明年年初，中国将主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期待金砖国家等世界各国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取得佳绩。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至。我们在推进金砖合作的道路上，要顺应时代变化，做到与时俱进。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金砖机制一定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习近平指出，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 中方期待同金砖伙伴一道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构建更紧密、更务实的伙伴关系，应对共同挑战，开创美好未来。 5国领导人围绕金砖15周年开展金砖合作，促进延续、巩固与共识主题深入交流，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新德里宣言。5国领导人充分肯定金砖合作15年来取得的成就，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复杂国际形势，

已有50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李国英表示，水利部门科学精细精准调度水工程，取得了明显效果。 全国有3467座水库投入拦洪运用，拦蓄洪水925亿立方米，减淹了城镇1038个，减少耕地淹没面积1267万亩，避免了683万人的临时避险迁移，最大程度的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 国新办昨天以北京、广东、香港、澳门四地直播连线方式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横琴前海开发建设的有关情况。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介绍，前海方案明确将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到 120.56 平方公里，进一步扩展了发展空间。 目前呢，大量香港现代服务业企业通过前海进入内地市场，然而呢，受到区域范围的限制，这些企业的发展需求呢，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扩区之后呢，前海合作区呢，可供产业发展的用地将大幅增加，能够更好地发挥香港的优势。 面对粤澳两地不同的海关管理制度，海关总署副署长邹志武表示，未来两地海关要积极探索互认的规则标准， 加强与澳门海关以及有关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配合，加大监管制度创新的力度，为合作区量身定制强化监管和优化服务相结合的监管制度和配套保障措施。 此外，推进金融互联互通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的重要模式，金融业也是横琴前海发展的重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表示， 在市场的互联互通方面的不断扩大港澳投资者投资内地资本和债券市场的渠道，推动实施跨境理财通和债券南向通项目，这两个项目呢，将于近日正式的启动运行。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奥委会昨天就新周期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独家奥运转播权合作达成一致，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和2030年两届冬奥会，2028年和2032年两届夏奥会，以及2032年以前举办的所有青奥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和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当天通过线上签约仪式签署了新周期协议。据了解，全球首个 4K 加高清同播的24小时开路上星电视频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将在年内开播，央视奥林匹克频道数字平台也将同步上线。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在全力备战北京冬奥会。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我们的精气神，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全民健身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奥运会、残奥会刚刚闭幕，全运会即将开赛。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我们的精气神儿》，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近距离观察生机勃勃的民间体育活动，聆听普通人的健康幸福故事。今天播出第一篇《放下锄头打歌去》，采制总台记者李浩、陈红艳。 午后，云南省大理州群艺馆里，一支彝族打歌队正在进行表演前最后的彩排。 这个我们彝族打歌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民族，也是一个体力活，身心得到健康是吧？他也锻炼了身体。 郭建荣是大理微山彝族回族自治县马鞍山乡青云村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彝族打歌省级传承人。这场演出由他组织编排，而表演者也大多来自青云村。打歌又称踏歌，是一种极具观赏性的民间艺术体育活动。夜幕降临，演出正式开始，台下座无虚席。 完成表演，走下舞台，又将回归自己日常的劳作生活。郭建荣和乡亲们第二天中午沿盘山公路回到了青云村。2018年，依托养殖肉牛生猪、种植华山松、发展中药材等特色产业，青云村顺利脱贫。 现在更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不愁吃不愁穿了，过日子不愁了，那他就有新的追求了，他就是想享受精神生活。 2018年，乘着乡村文化振兴的东风，青云村成立了彝族打歌综合传习中心，青云村的村民们也有了更多表现的舞台。 他们很享受舞台，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说放下锄头就有任务了，就去集中农。 彝族打歌从山清水秀的青云村走向大众，在创新中生生不息。随着打歌走出山外，越来越多的人也在了解青云。青云村党总支书记罗德奇， 按照去年统计数据呢，我们人均收入呢达到1.16万，广东、上海、北京那些地方呢，每年呢都来，到我们的收获季节，特别是到松子、松露收获季节呢，都有人来逛逛。 今天是第37个教师节，七一勋章获得者云南省丽江华平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和往年每一个今天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对她而言，这将是又一个从早到晚与学生相伴的寻常日子。请听广播特写张桂梅的教师节，采制总台记者郭静、李建飞、刘黎。 9月4日，云南华平女高159名高一新生已经开学13天，有2名学生因为不适应办了退学，偶尔还会有学生哭鼻子。 我就领着他干活，我就说那跟着我关灯、关走廊灯，跟着我从2楼走到了4楼，然后他拿个馒头不就没吃吗？准备点奶茶，我就把奶茶不吱声，我就哗啦哗啦，我就给他泡上了，他不哭了。 这届学生的入学成绩不错，多数人对女高的管理模式早有了解。夏玉琪和李春晓的志向都是学医，在他们眼里，女高是奋斗的起点。 生活还是比较规律的，这边，比较紧凑。高中生嘛，就应该苦嘛，因为苦尽甘来嘛。 自己适合在这里面锻炼一下，以后走出社会，也在遇到一些困难呀，觉得也自己肯定会挺过去的。 相比稳住高一，更难的是提升高三。在张桂梅眼里，这届高三的生源欠佳，能不能把更多的学生送进好大学，她有点心里没底。 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11个，哎呀，怎么高考还考什么呢？ 一个星期考出这么两种成绩了，他们把成绩拿出来，你别看， 我怕你着急 啊，你别生气。 教师节在华平女高这里，只是365天中非常普通的奋斗的一天。 过什么上课什么节，该怎么干怎么干就行了。你 虽然学习强度很大，从早到晚都被张老师催着快点快点，但他和学生已经成了彼此的依靠。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8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8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786例。截至9月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2482万2000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涨0.8%，猪肉价格下降44.9%，主要农副产品、工业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昨晚7:50，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 9B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8次飞行。 上海昨天发布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到2035年，上海将实现更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上海制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名片，基本建成高端制造业增长极和全球卓越制造基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通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最新进展，截至目前发掘工作进程过半，出土文物上万件。考古专家初步判定三星堆四号坑属商代晚期。 中国第20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多功能工兵分队日前在联黎部队军事能力评估中获总评优秀，高标准通过部署以来的首次军事能力评估。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当地时间9号晚间，一架卡塔尔民航客机搭载着大约200名乘客降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哈马德国际机场。这架航班当天从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是自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8月31号完全撤离阿富汗之后，该机场起飞的首架国际航班。机上乘客中包含部分此前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和西方国家公民。卡塔尔方面还表示，10号还将直飞一架类似航班，将另外大约200人从阿富汗撤离。 欧洲地区首家中国疫苗工厂的奠基仪式9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根据塞尔维亚总统府发表的声明，这家工厂将于明年4月开始生产中国国药新冠疫苗，除保证塞尔维亚需求外，还将供应巴尔干及欧洲地区其他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6万9073例，达到2亿2240万6582例，死亡病例增加9213例，达到459万2934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0572631例，死亡654268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59832例，新增死亡病例2093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自然》杂志网络版发表论文说，他们使用数据驱动的模型推断方法，以县域为单位模拟了美国的疫情传播情况。到2020年年底，全美新冠病毒易感人群占比约为 69%。研究人员还发现，2020年全年，美国估计有 78.2% 的新冠感染病例没有被官方确诊并记录。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年底，美国累计报告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约1994万例。按照上述数据推算，去年年底美国累计新冠感染人数实际高达9100多万。 欧洲中央银行9号召开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继续实施总规模为1.85万亿欧元的紧急资产购买计划，但将适度放慢购债步伐。当天，欧洲央行上调欧元区2021年经济增长预期至 5%， 上调2021年通胀预期至 2.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王毅、孙文、李潘奇，主播钟成、文奇。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